因为无明是虚妄的啊。起心论这个讲得好啊，本觉本有，本觉就是真如，不变，本有。不觉本空，不觉就是无明烦恼，本来空啊，一个是本来有，一个是本来空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正妄合合啊，讲唯识里头讲阿赖耶正妄合合啊。真是讲的真如本性，妄是讲的无明烦恼，真妄合合。诸位也是这个合合啊，只有合合的意，没有合合的相。千万不要以为好像水与乳的合合啊，水跟泥土的合合，不是那个合合，有这么个意思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合合啊，好像仿佛有这么个合合，实际上不是合合。一个是本来没有嘛，一个是本来有嘛啊。那个本来有跟本来没有，它怎么能合合得上啊？它合合不上啊。所以说有意没有事实，没有事实啊。而我们看到好像有这个事实，实际上没这个事实啊。没有这个事实，我们以为有这个事实，这就叫迷，这才造成了生死轮回啊！才这个烦恼怎么断也断不了。你们想想看，为什么断不了？因为根本就没有烦恼，你天天一心想断烦恼，你这烦恼怎么能断得了？烦恼是你妄念生的，你的妄念不断，你烦恼怎么能断得了呢？即使妄念不生了，烦恼就没有了，无明就没有了。所以才真正显示出啊，烦恼无明本来空寂啊。一今天烦恼叫自生烦恼，啊，所以学佛的人啊，要开智慧呀，千万不能迷信呐！自己烦恼，烦恼的不得了了，没有办法解除啊！去看相，去算命啊，去问神，去卜卦啊，听听那个神明给你的指示，谁知道啊？那些神明进来骗你。一句真话都没有。哎呦，神明灵验的不得了啊！真那么灵验吗？如果真的灵验呢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啊，我们国家大可以把这些神明啊，请来做最高顾问。啊，我们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不了啊，我们请他指示给我们，他能做到吗？啊，台北市现在交通这样混乱，啊，我们请神明的时候给我们指示一个方法，啊，他能办到吗？办不到啊。啊，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这边战争打得这么苦，死伤的人那么多。啊， 多少国家调停没办法解决，那求个神灵，你应该帮我们解决问题啊。他也束手无策了，没有办法了。你个人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他能够办到，大事就办不到了。啊，而且你这个小事啊，还是他能力之内才可以办到，超越他的能力他还是办不到。可见的他那个聪明才智很有限，比我们强不了多少啊。啊，所以你也找到他，你是找错了人了。出世间的圣人都叫我们信自己，不要去信那些鬼神啊。对鬼神我们要敬而远之。也有人问我了，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啊，这个过年拜拜要不要拜拜这些土地公啊，还有这个做生意人啊，拜这个马祖求发财啊，我们可以可不可以拜拜？我跟他说可以。你逢年过节拜拜他就请进客吧，请他吃着饭吧。我们有个老朋友啊，很久没见面，见了面也请他吃着饭吧。这是可以。所以有些疑问呢，不能请教他，这就叫敬而远之。我们拜拜对他有礼貌，我们请他吃一餐饭嘛，这个也是平常的事情。我们既然布施供养一切众生嘛，他也是一切众生之一嘛，当然也不能排除嘛。所以我们对他也可以行布施供养。因为他的智慧能力并不比我们大，所以我们有种种疑难的问题呀，不要去请教他，这就叫远之。我们有疑难的问题，要请教三宝。那么三宝在哪里呢？这个是难事情。你诸位细细的去想想啊，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告诉我，三宝在哪？三宝自心具足啊！自心觉就是自己的佛宝啊！你看，我们不理，这就是自心觉。因为一般人有这个困难、有困苦的时候了，他去问神。去占卜，这是迷，这是自心独觉啊，这种人可怜呐。所以鬼神有的时候看他运气不好的时候就戏弄他，就给他开玩笑，那他就亏死他了。遇到邪鬼邪神，那真是上当。你遇到正神还好一点，他不欺骗你，不欺负你。你要是遇到邪神的，他正好趁这个机会来欺负你，你这不叫自找麻烦吗？自心正就是法宝，我的心正，我的行为正，这就是法宝。正而不邪，觉而不迷呀，这是法宝啊。自心清净就是僧宝，清净的不染。诸位想想看，如果我们自己的心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，你还有什么疑惑？你还有什么灾难？你所有的灾难都化为灰尘了， 烟消云散啊，你的心迷而不觉，邪而不正，然而不净，妖魔鬼怪都来了，都来找你，你岂不是自找麻烦吗？所以诸位的皈依三宝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。事出世间圣人都是这样教给我们啊，这一点你也相信吗？坚固的相信，决定不移。你在世法，在出世法，从今而后一帆风顺，什么障碍都没有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一切的障碍的发生，总是发生在迷，发生在邪，发生在染污。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啊？所以这个看意思了，假如真如要是随缘有染污的相，那一切众生就不要再想把染污洗干净了，那就洗不干净了啊，好像有不染则一样，一染了之后再没有法子洗干净，不染呐、啊，所以这个妄可以断了，一觉悟通通都没有了啊。我自己感觉到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，诸位要听明白了应该要觉悟啊，啊你要觉悟了啊，这就是你成佛的基础啊，是你修正的起步，你从这个基础上走，那是一帆风顺啊，这是正法啊，诸佛如来的正法。啊，我们今天政府提倡的口号“庄敬自强”这四个字，只有佛法里面，那真是当之无愧。的确，庄敬自强。啊，你能够做到自心觉、自心正、自心定，这是真正的庄敬自强啊！啊。什么样的灾难都能够免除啊！真是像《心经》里面度一切苦厄那么好，我们读了这段经文，在这里做一个小结论，这是两个意思啊，两个意思我们看的怎么样呢？这个非活佛哎不行啊，讲不通，活佛是又讲不通，那怎么办呢啊？这个非活佛讲不通啊，就是前面说的非自然，活佛讲不通啊，就是非因缘。前面经文结论上都是啊，非因缘非自然啊，这个道理的确是深的如来开示都不容易，我们要是把它听懂当然有困难啊，非有困难经常常讲说清有方便，所以第一下再用比喻来说啊，这佛又叫做我难如水成冰，病患成水啊， 这个两句话的意思相当深啊，这是比喻，真如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。水会变成冰，这是寒冷的缘造成。冰又化成水，这是阳春，天气暖和了，这个缘造成。若非活活，水什么原因变成冰？如果果真是活活，那冰有什么因缘化成水呢？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四大原来就是如来藏性啊，并不是水之外有一个冰的性，也不是冰之性外有一个水性。我们能够了知冰非水外啊，你就能够通达妄即是真。依他起就是圆成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心无二心啊，并没有其他的东西掺杂在其间。因此我们求活活之相了不可得，所以佛才说非活活非不活活，这个意思就是显示出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如此而已啊。这是从一个很浅显的比喻来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法性与法相啊，这个比喻可大了啊。法心尽虚空变法界，法相实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十界一真庄严同一个真心。啊，我们从这个浅显的比喻里头，诸位细细去体会。啊，那我们再把这个比喻给佛所说的这个法合起来看看。众生迷了，缘成实就现起了一他起了，也就是此地讲的真如，这就是四大啊，真如就是四大啊。如果套心经上的话来说呢，真如是空，四大是色，空即是色。空不异色，啊，如水成了冰，啊，这个比喻上好比水也成了冰了，把这个水比作真如，比作空，把冰呢比作色，啊，空即是色，水即是冰。 迷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无聊的时候啊，晓得了，哎呦，原来四大就是真如啊，相就是性啊，依他起就是原真实啊，水在哪里啊？冰就是水嘛。并非本来是一不是二啊，啊，四大本来是一性不二性啊，所以四大能够圆融，四大周边法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这个道理如果都细细去思索去万味，里头真是其味无穷啊。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，我们应当要取水的实性来比喻七大后面讲的这个啊，地水火风空间石啊，比喻这个七大的真性啊，取这个实性。为什么呢？天地性是，水的性还是实啊，变成了水蒸气，水蒸气的性也是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把它配十法界来讲啊，好的啊，实性呢就是七大的真如本性啊，第七大的真如本性。那么水呢，十法界里的比佛法界随缘之相。为什么呢？比这物啊，觉悟之相。而水变成冰呢，这个冰呢就比这个九法界迷的随缘之相啊。九法界里有菩萨啊，是凡夫迷啊，菩萨也迷吗？啊，菩萨迷，只可以讲啊，迷有轻重程度上的差别啊。你比如说等觉菩萨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有断，那他还是迷啊，他迷得最轻啊。我们呢稀里糊涂迷得很重，反正都是在迷啊，都是在迷，就好像水结冰一样，我们结的冰好厚好厚，菩萨那个等觉菩萨结的冰薄薄的一层啊，厚的叫做冰啊，那薄薄的一层还叫冰啊，不能说厚的叫冰，薄的就不叫冰了，那讲不通啊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严格的讲，真正讲觉就是如来果位啊，十法界里头就九界有情众生，有情就是迷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从这个比喻讲，这样讲就比例就好懂了啊啊。实心比七大的真如之心，水比佛法界啊，冰比九法界随缘之相啊。好，那么冰怎么结成水呢？水又怎么化成冰啊？水怎么结成冰啊？冰怎么化成水啊？那么现在我们晓得，水之所以化成冰啊，啊，这个变成冰啊，是严寒啊，冬天来了，寒冷。那么这个就比作什么呢？比作啊，真如 虽然也，虽然啊，他这个比喻里头有意思啊。这个冰呢，结成一大块，就好比众生执着啊，越是坚固的执着，好比这个冰结得越厚，对不对啊？菩萨站最高，他那个冰呢很薄，他执着很薄啊。我们凡夫这个冰块结得好厚，执着太坚固了，这么意思啊。那么冰为什么会化成水呢？啊，这是阳春啊，春天来了啊，天气渐渐暖和了，冰呢都化成水了。这就好比说，真如水净也啊，水净也。这是比喻的这个十法界的相啊，十法界相。可是诸位在这个里头要想到一桩事情，他的心。好，它完全化成水了，好比佛法一样，水的心实的，结成大冰块，大冰块的心还是实的，实心不变啊，相随缘在变，性随缘不变啊，它是水实心，结成薄冰实心。结成坚冰还是实相啊，这就是说明我们真如本性随十法界的缘啊，你变成佛像也好，菩萨像也好，人像也好，畜生像也好，恶鬼像也好，地狱像也好，不管你变成什么像，你的佛性不变啊，这叫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呐、啊！啊，那么你要自己一下子相信了，哦，我有个不变的佛性，你在这上面真正相信了，没有怀疑了，你就相信你自己能成佛。为什么呢？我有佛性啊！虽然堕落这么苦，这个苦恼的众生，我的佛性不变。与如来古地上并没有差别，那我怎么能成佛呢？这就是你具足了成佛的本钱，你具足了成佛的条件，现在成不成是你自己的事情啊，那就看你随染缘还是随净缘了。你要随净缘，你现在虽然是结了坚固的冰，一天一天会化开，会化成水。如果你要还随染缘，好了，你现在是个冰块，愈积愈厚，就是这么个情形呢。所以这个两句话，这个道理含义很深呐、啊。啊，这两句话的道理，诸位要参透了，后面这一大段的经文呢，这个意思就四顾半矣呀。啊，大半你就可以理解了，啊，就从这个比喻上就能够晓得底下的意思。啊，那么佛讲的这个意，讲的这个这一段意思，所以这个会观照的菩萨会用功的，你一看到水，谁常常见到，一天见不到，一天就难过了。啊，这没水多苦啊！啊，好，我们口渴了，要喝水。啊，我们这个工作疲劳，这个出了汗了，我们要洗澡要用水，早晚洗脸要用水。你一看到水，就想到《楞严经》上这两句话：如水成冰，如冰成水。你呀、啊，你就会开悟了。这就是修行啊。所以你也通达了啊，哪个地方不是佛法，哪个地方不是道场， 啊，痛惨了，那个浴室里就造成啊。所以给你们常常讲的时候，提起关照，关照你就是提不起来，那有什么法子呢？啊，一出门见到河里水，哎，也想到这个；啊，看到海里水，也想到这个；啊，给你端一杯茶，一看到水，哎，就想到这个。关照的功夫，时时提得起来。啊，也是佛法的理论如何应用到生活上。实际上佛法理论一天到晚都在生活里头，你就不会用嘛。啊，一天到晚都是信心嘛。啊，你就是提不起功夫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所以一看到这个我们就想到随染缘随境缘。啊，看到冰块，哦，随染缘。啊，看到了清水，哦，水净水。啊，提醒我们，啊，虽然缘是什么结果，水净缘是什么结果？啊，水净缘步步往上升，虽然缘是一层一层往下堕落。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